听，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听天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方有根让香港人在旧藤椅上坐下，然后关上房门，从床垫底下抽出一本册页，一声不吭地交给香港人，表情显得有些痴呆。香港人接过册页，急切地翻开，刚打开第一页，手就开始哆嗦起来。当他翻到第四页时，他再也没有定力往下看，因为这本册页比八方阁里的那幅立轴画得还要好。他抬头问方有根，这本册页要多少钱？方有根慢条斯理地说，黄宾虹真迹精品，原装原表，十成品相，这个就算一张是一个平方尺，10000块钱一张，怎么样？香港人装作手往后一缩，吸了一口冷气说，10000块一平尺，这个价格高得离谱了。黄宾虹的画确实好，可现在市场上没有这个价。前不久苏富比拍掉一张黄宾虹的山水，算起来不过5000多一平尺。那你打算出个什么价？我的这个3000块一平尺，你看好不好？看在第一次做生意的份上，我就多让你一点，5000块一平尺，不会再让了。你刚才也说了，苏富比拍出来的价就是5000多，黄宾虹的话，这价肯定要上去，这个不用我说，你也清楚。香港人犹豫了一刻，闷声不响地从包里拿出4扎钱，交给方有根，其中有一扎还是港币。香港人说，你数一下。不用数了，这个我相信你。香港人干脆地说了一声，成交。方有根也干脆地说了一声，成交。香港人把册页装到包里，站起身对方有根说，下次有缘再见。说着伸手就要跟方有根握手，可方有根这会儿正在走神，没有搭理他。香港人生怕方有根对刚才的这单生意反悔，赶紧走了。此刻方有根所有的心思全在叶之影身上，浑然没有察觉到香港人的离开，直到房东老太婆的出现。老太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房门口，对方有根说，嘿，你发什么呆呢？生意做成了没有？方有根愣怔了一下，他搓了搓脑门，从口袋里拿出200块钱给老太婆说，拿去随便花吧，这事儿可不能出去瞎说。老太婆接过钱，脸笑得跟朵菊花似的，说，这个你放心，我心里清楚，我谁也不会说的。方有根拿出大哥大，给波子打了个电话， 让他帮忙赶快租一辆小车，说他有急事要回闽阳镇一趟。方有根中午就到了闽阳镇，他胡乱吃了点东西，就租了一辆机动三轮赶到白记村。白记村在大山里，十分幽僻，路不好走，但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有瀑布，有温泉，有古树，就是不通电话。方有根觉得叶之影和他的老相好，住在这里一边画画一边弹琴，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租了一栋新建的农民楼房，打算让叶之影来这里访他的黄宾虹。方有根清楚地知道，他不能让叶之影一直住在屯溪，叶之影必须住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当天晚上，当方有根把他的计划告诉叶之影，他原本以为叶之影会不太情愿，因为白记村实在是太偏僻冷清了，没想到叶之影对他的安排十分满意，甚至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就和老相好住到白记村去。他实在不想让他的老婆再找到他们这对老鸳鸯，而偏巧他老婆的嗅觉又特别灵敏，除非躲到像白记村这样的地方去。方有根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当然体会不到叶之影的苦衷。叶之影又拿了几张新仿的册页、镜片和扇面给方有根，自信地说，要仿小福的黄宾虹，我的可以乱真。方有根也不表态，只是照例按尺寸点钱给他，又特意多给了他2000块钱，说是给他们到白记村的安家费。叶之影和他的老相好满心欢喜，第三天就搬到白记村去了，开始把他们的爱情升华到隐居的高度。就这样，方有根通过他的钓鱼法，利用叶之影的黄宾虹，钓到了不少小鱼小虾，偶尔也会钓到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正因此，用现在的话说，方有根作为一条咸鱼，竟然在别的鱼的帮助下轻松地翻了身。直到有一天下午，肖大同出现在他的店里，使事态有了新的发展。方有根至今还记得那天下午，天气异常的闷热，尽管电风扇已经开到最大档，但那只能解决热，不能解决闷。正当方有根胸闷难耐，打算关店去新安江里洗个澡时，肖大同走进了店门。哟，肖大法师今天怎么有空来小店呢？难怪天气这么热，一定是有红火的事儿。来，快坐快坐，你这店现在看上去冷清得很呐，你倒显得很自在，是不是有叶草吃啊？嗨，马才有叶草呢，我属羊的，哪里吃得上叶草啊？只要不被狼吃，就算命大了。有根在屯溪待了2年多，越来越会说话了。哪里哪里，还不是跟你们学的，比起你们这些有文化的，我害臊都来不及。哎，听说你店里有一件镇店之宝，是它吗？肖大同说着，指着那张黄宾虹的立轴。对你不能说假话，也不是什么镇店之宝，主要是店里没有像样的东西了，就靠它来招揽顾客了，这店里也就这一件好东西了。画确实是张好画，如果我想买，不知道你肯不肯让。这个照理说你想要，我不能不让，可是我店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了，我拿什么来招揽顾客呢？这个好办，我借一幅扎士标的山水给你，再借一只雍正时期的窑变三阳开泰花瓶给你，摆在店里当你的镇店之宝，保证比这幅黄宾虹更能招揽顾客。不过你千万不能把它们卖掉，等你的店里收到了一些像样的东西，我再把它们拿回去，怎么样？方有根抓耳挠腮了一阵，勉强地说，你实在想要，我只能让了， 我在屯溪也就你们这几个朋友，只是这个价我开不了口，你给个价吧。我也不能占你便宜，就4000一平尺吧。好吧，就按你说的吧，有人可是出过6000一平尺。你信他们，他们只是嘴上说说，反正你不卖，如果你真要卖了，他们又会嫌贵要杀价的。肖大同说着，从包里拿出钱，数了16000块钱放到柜台上。方有根从墙上取下画，卷好用报纸包了，交给肖大同。肖大同拿了画说，那我走了，天太热，我要去冷饮店喝两杯冷饮，你去不去？我还要看店呢，哪里有你这么清闲，做点生意不容易，不像你大法师坐在家里就财源滚滚。对了，你的东西要早点送过来，店里不能没有顾客。知道了，明天一早就给你送到，我走了。肖大同说着转身出了店门，骑上摩托车走了。望着肖大同的背影，方有根感到既得意又心酸，还有点幽默，同时感到古玩这一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第二天下午，方有根赶到了白济村，要求叶之影抓紧时间画一张黄宾虹的六尺整张的山水中堂。叶之影表示为难，说大尺幅的黄宾虹他画得不好，再一次强调了宾虹无大画这一传言，并跟方有根说了很多黄宾虹的画论。可方有根压根不想听他的絮叨，他说，我说你画得了你就画得了，只要我卖得了你就画得了，就算我卖不了也不亏你钱，照样按尺幅给你钱。听了这话，叶之影的见解就消弭了，使劲点点头说，那好，那我试试，我尽全力来画。八方阁里的墙壁上张挂了扎氏标的山水，橱柜上摆放了雍正的窑变花瓶，但这两件镇店之宝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扎氏标的画太旧，品相不好，很难让人注意，即便有人注意它，十有八九也当它是后仿的，因为扎氏标是明末清初人，新安四家之一，顾客不太相信这样珍贵的画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小古玩店里。至于那个雍正的窑变花瓶，尽管器型好，釉色好，且完美无缺，但它终究是个民窑货，连唐明款都没有，人们很难对它感兴趣。叶之影的黄宾虹就不一样了，因为一眼看上去就是真迹，而且是原装原表全品相。更吸引人的是，当时黄宾虹的市场价格还没有上去，而大家都知道黄宾虹的价格一定会上去，上升空间极大，所以还是黄宾虹最能招揽顾客。当方有根把新做出来的六尺整张的黄宾虹山水中堂张挂在八方阁里，第二天就来了很多人，都想打这张画的主意。而且遗憾的是，这幅画是镇店之宝，老板死活不肯卖，他们只能买到黄宾虹的扇面、镜片、单张册页一类的小幅作品。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已经很满意了。与此同时，方有根也在小贩子手上收了一些像样的东西，又替别人代销一些东西，八方阁彻底活过来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方有根干脆打了电话给肖大同，让他过来把扎氏标的画和雍正时期的花瓶拿回去。肖大同很快就骑着摩托车到了方有根店里，当他看见一幅黄宾虹的六尺整张山水中堂真迹威风凛凛地挂在八方阁的墙上时，不由得傻了眼，感慨方有根和黄宾虹真是有缘。但他再也不好意思让方有根把这件镇店之宝也让给他，于是只好唏嘘着走了。 用现在的话说，是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走的。生意一转好，方有根就兴奋，他一兴奋，晚上睡觉就爱做梦。在一个雨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张巨大的黄宾虹。梦醒之后，他认为这个梦是观音娘娘给他的启示，于是一个更大的想法开始在他心头酝酿。他决定要做一张巨幅的黄宾虹，他偏就不信宾虹无大化这句鬼话。他方有根想要让宾虹有大化，宾虹就应该有大化。就在方有根做梦的时候，许一丁正在熬夜编纂《徽州画人录》一书，而且正编到黄宾虹。许一丁对黄宾虹的传奇人生极感兴趣，同时也佩服黄宾虹的绘画理论和坚守传统、别开生面的毅力和勇气。他认定黄宾虹是前无古人的山水大师，但他不明白黄宾虹的画架为什么一直上不去。所谓南黄北齐，齐白石的画架早就飞上天了，可黄宾虹的画架还躺在地上。这个奇怪的现象让一心想当鉴定家的许一丁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嘲笑这个光怪陆离、无理可说的书画市场。编完黄宾虹这一条后，许一丁又翻了几页谢志柳的《鉴鱼杂稿》，不由得又对书画鉴定的方式方法大发感慨，觉得书画鉴定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权威说的最有理，有点强权及真理的意味。正当他浮想联翩的时候，他老婆催他睡觉了，他只好走到卧室去。他知道他老婆很不好惹，也就是在这时候，风铃像老宅子里的方有根梦醒了，开始酝酿一个伟大的计划。方有根第二天就去了泾县，他要去访一张丈八的巨大宣纸。方有根跑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宣纸厂，都访不到丈八的宣纸，大都是四尺、六尺、八尺，连丈二的都少见，完全不符合方有根的理想尺度。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在诚心堂找到了丈六的宣纸。诚心堂的老板肯定地告诉方有根，这是泾县目前所有的最大的宣纸了，还说这种尺幅的宣纸还是当年为了大师们给人民大会堂画画特别制作的，他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搞到了几张。方有根看了那几张丈六的宣纸，纸质确实好，问价钱，老板说1000块钱一张。方有根吃了一惊，说我是问多少钱一张，不是问多少钱一刀。就是1000块一张，你想要一刀我还没有呢。你算一下，1000块可以买多少刀四尺的，用那么多四尺的拼起来，比你这张要大的多少倍呢？货可不能这样比，你知道越大的纸越难做，再说这纸是为人民大会堂定做的，质量一等一，还有收藏价值，要不是看你找的辛苦，我还不想卖给你呢。这样好不好？600块钱一张，5张我全要。就是1000块一张，最多卖给你2张，另外3张我还要留着收藏呢。方有根知道杀不下价来，干脆利索地付了老板2000块钱，拿着宣纸走人。当方有根把丈六宣纸铺陈在叶之影面前，并宣告了自己的宏伟蓝图时，叶之影额上的汗珠往外直冒。他大声嚷嚷起来，你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瞎胡闹，早就跟你说宾虹无大化，你偏不听，上次画那张六尺整张的我心里就发虚，这下倒好，要画张丈六的，你这不是发疯了吗？天下有谁会信黄宾虹画过一张丈六的山水，亏你想得出来。方有根等叶之影把话说完，这才悠悠地说，谁说宾虹无大化？他是宾虹肚子里的蛔虫吗？ 上次让你心里发虚的那张六尺整张的中堂，现在很多人想买，我还不卖呢。还有，我早跟你说过，我卖不卖得出去是我的事，你只管按照我的要求画，按尺寸付钱给你就行。丈六的是92平方尺，我应该给你18400，现在我干脆给你20000，你给我好好画就行。方有根说完，拿出两沓钱放在叶之影面前。叶之影那个相好的见这情形，赶忙揉叶之影的肩，柔声说，反正你是有这个本事的，担心什么呀，你只要好好画，一定可以画好的，我天天帮你磨磨。哎，好吧，我尽力而为吧。我想啊，这么巨幅的黄宾虹本来就没有可信度，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下足功夫来增加它的可信度。这两张宣纸确实是上好的旧纸，没问题，可惜没有上好的旧墨。要知道黄宾虹用墨很讲究，一般都是用家道以前的上好老墨，这样的墨才能表现出它焦墨和素墨的特别效果。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搞到上好的老墨呢？方有根听了，忽然想起他在基坑村得鬼为妖的时候，汪老伯送给他的那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于是他说，我那里有半锭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清代的，不晓得派都派不上用场。叶之影眼睛一亮，说，清代老胡开文的超顶七烟是上上好墨，用它再好不过了，看来这也是机缘啊，你还有这等好墨。哎，本来我家里还有一盒民国时期的旧颜料，画看来还可以用的，可惜啊，被我老婆丢到臭水沟里去了。不过就算她没有被丢进臭水沟，我也不敢回家去拿呀。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和叶之影一番筹谋，终于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随后方有根将这幅画拿去做旧，他心中将有何打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